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播音员，祝您新春大吉。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和红酒一起来聊书看书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书是来自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喜剧电影史》。 哎， 可能有听众会有疑问哈， 没错， 说讲电影史的书对于我们是不是太深了呀？ 没错 啊， 讲历史又是电影史的，太偏了，感觉好像。 不过啊，这本书里不光是有历史，讲到这个喜剧电影史呢，不可避免的要介绍到喜剧电影。 对啊。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给您介绍一些喜剧电影， 哎， 主要讲喜剧电影的故事。 说白了还是故事。 哎，您喜欢听故事对不对？当然了，有一些有代表性的电影呢，我们也会把它的背景介绍出来。当然，这部分就是属于历史的内容了。 对啊，背景肯定就是历史嘛。 但是我们两个肯定不会说讲的让您觉得特别枯燥， 嗯， 反而呢让您了解到一些您不知道的事情。 那下面我们就进入这个《中国喜剧电影史》这本书了。我呢，先给大家读一读前言。前言呢，是对这个中国喜剧电影史的一个粗略的勾勒。 嗯，大概其您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哎，电影的喜剧性啊，可以说是与电影诞生与生俱来的，是电影最原始的特质。按照这个克拉考尔的说法呀，电影在本质上呢，就是喜剧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最早的法国卢米埃尔电影，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这个《水浇园丁》，它被称为喜剧的胚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建构了喜剧电影的原型模式。那1913年拍摄的《难夫难妻》和这个《庄子逝妻》，作为中国最早的两部故事短片，把叙事引到了这个电影的里面，同时呢，也把喜剧性就引到了电影里。那中国早期的短片啊，也大多是以这个喜剧内容、夸张动作作为特征的这个滑稽短片。据不完全统计，到了1923年的时候，一共生产了大约50部左右的这个故事片，其中绝大部分啊是4本以内，就是那个4本就是那盘了哈。 对， 啊，4本以内的短片。那在这些短片中呢，可以确证视为喜剧样式的有24部。其中啊，直接取材于这个民间笑话啊、民间传说呀，啊，还有戏曲啊、文明戏的有14部，这些呢，或者是直接取材于这个民间笑话、民间传说，或者是脱胎于戏曲、文明戏的这个滑稽短片啊，基本上是通过什么性格缺陷啊、人性贪婪啊，还有反常的心理啊导致的这种行为倒错来制造这个笑料和噱头。那逗乐的搞笑的本身，就是他创作的目的。啊，更接近这种民间文化娱乐性和喜剧性的本质，和这个正统文化所要求的这种政治和教化、精英文化所要求的认识和审美存在有相当大的距离。那其中一些这个基本模式呢，和这个民间文化的原型呢也是一致的，就是在这个逗乐搞笑里头表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传统主题啊和道德寓意。可是呢，这个电影它必定是舶来品嘛。中国初始形态的这个喜剧影片啊，滑稽短片，它也不可避免就受到了这个西方动作喜剧片的直接影响。换句话说呀，中国这个滑稽短片也是在西方动作喜剧片的这个催化下产生的。严格的说啊，无声电影时期几乎没有这个喜剧片的概念，大多是用这个滑稽片啊或者笑片啊什么这种。尽管这个滑稽片在这个数量上并不算少，但是它影响和这个受观众欢迎的程度，它始终不如当时的其他的类型片，啊，1932年以后啊，这一段时间是中国电影史上电影批评和理论探究比较活跃的时期。在20年代的时候呢，电影的意识形态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在这个1932年以后，电影的意识形态就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了。 不仅成为了这个不同阵营的艺术定位啊，也成了这个不同阵营的政治定位。从总体上啊，就可以分三种：一个是中国这个国民党它正统的这意识形态的电影理论；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意识形态电影理论；第三个是软性电影娱乐意识形态理论。那30年代的这个喜剧创作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同的电影理论的支配和影响。那向左转啊，那就是这个十字街头啊、马路天使啊，这个为代表的叫悲喜剧，一会儿我们也会为大家做一些介绍。向右转呢，那就是以这个化身姑娘为代表的轻喜剧。所以喜剧电影创作您看了，就不可避免的它会被卷入到这个意识形态争夺的这种历史语境当中， 对， 发展空间也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啊。这个在当时的这个很多左翼人士来看啊，喜剧的这种逗乐搞笑和这个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是格格不入的。那拒绝单纯的喜剧呢，就是历史的一种必然，但是一味的这个苦戏也未必就会受到生活已经这个很苦难在那儿哭的那个大多数人的欢迎。 嗯， 所以呢，像蔡楚生他就做了一个最巧妙的选择。事实上啊，这个蔡楚生第一次和电影亲密接触，就和这个喜剧是结下不解之缘的。据这个柯林先生回忆，蔡楚生在这个电影公司的这个摄影厂里当临时演员的时候，第一次上镜就是在一个喜剧片叫《呆运》这么一个电影里头，他饰演一个配角。这个配角的不是这个影片的这个故事几乎就是个民间笑话，说有一个小店员啊买了一彩票，为了怕丢呢，就给贴在这个门板后头了。没想到后来天上掉下一馅饼，他中了奖了，可是这彩票呢，从这门板上怎么也揭不下来。要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这个民间喜剧故事，它算不上高明，但是喜剧的这个精神和趣味作为一种基因呢，贯穿在之后这个蔡楚生的创作中了。蔡楚生啊，曾经担任过这个郑正秋的副导演，协助郑正秋拍摄了6个影片，在创作上受郑正秋的影响啊，和郑正秋一样善于编织这种悲欢离合的故事。1934年呢，根据这个叶浅羽这个漫画编著的王先生问世了，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王先生啊，为我们中国观众啊找到了这个汤杰这个喜剧明星。那孤岛时期的1939和这1940年，汤杰呢又编导了《王先生吃饭难》啊，《王先生与二房东》啊，《王先生与三房客》、《王先生啊夜探殡仪馆》、《王先生做寿》等等影片。这样呢，这个王先生的系列影片就成了解放前中国喜剧电影史上拍摄影片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系列喜剧电影。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就是韩兰根啊，这是个演员、喜剧明星，早在2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电影界，是30-4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喜剧明星。他早期的这个滑稽片啊，是和这个胖子刘继群合作的，所以这两个人被当时的观众就称为中国的劳莱与哈代。 嗯， 这是当时好莱坞的这一胖一瘦的双鞋星。嗯，后来呢，刘继群啊中风病故，韩兰根啊又先后和这个关宏达呀、殷秀岑啊搭档，在孤岛以及这个敌伪时期拍摄了很多滑稽喜剧片啊。这个韩兰根导演的《恭喜发财》《难兄难弟》《步步高升》三部滑稽电影呢，就被称为韩兰根三部曲，是典型的滑稽大会串的这么一个幽默片。那韩兰根、殷秀岑、关宏达，再加上长期跟他们合作的编剧裴冲，就形成了相对固定也相对高效的喜剧创作团体。而这一点啊，您要注意，就这一点令后来的李天骥和陈佩斯都非常的羡慕。 哦， 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创作群体，这个相对固定的创作群体是这个喜剧电影创作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要相对固定才可以。 对对对， 嗯， 你看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像这个陈佩斯后来之所以他这有一段时间退出了哈，不再做小品，不再这什么，其实跟我们这个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是有关的。但是呢，更多的可能就是我看的那些，介绍的那一段的文章，当然咱们不知道这个确切不确切，但是呢，里边写到的就是他其实那个创作团体也不是很固定。 其实大家会发现现在的很多喜剧电影啊， 嗯， 基本上也都是那几个人，无论是从编剧来讲，还是从演员的这种搭档的成分来讲， 比如说黄渤什么的哈，徐峥啊， 徐峥他们那铁三角嘛， 王宝强啊，是吧？ 最开始像葛优、冯小刚他们那个创作团队， 对对对， 对吧？ 就是 包括周星驰最开始跟吴孟达那个团队， 对对对， 对吧？他都是比较固定的， 对，这是演员的。那这个包括其实像 周星驰和石斑鱼、 哦、 配音和 配音的这个， 他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这么一个团队。 对 对，所以相对固定的一个创作群体，我觉得不单纯说是喜剧电影创作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嗯、 在很多方面其实都是挺必要的。 对对， 嗯，那抗战胜利以后呢，一大批讽刺喜剧电影的出现，就形成了中国喜剧电影创作的一个奇观。比如像桑弧编导、左林导演的这个《甲凤虚凰》，堪称是中国最好的喜剧电影之一。还有这个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太太万岁》啊，也借鉴了中国，借鉴了30年代美国好莱坞的爱情的这种邪闹喜剧类型的模式和套路。同时呢，又结合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传奇故事，还有这种叙事手法，创造出一种风俗爱情喜剧模式。那新中国成立以后呢，私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比如像《我这一辈子》《关连长》，啊，《我们夫妇之间》，还有一些令观众感到轻松娱乐的喜剧性的因素啊。那这个，1949年到1955年长达7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除了一些具有喜剧因素的这个影片之外，啊，没有创作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喜剧电影。到了这个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个方针，使这个喜剧电影啊创作得以恢复，出现了一个讽刺喜剧创作的小高潮。但是在1957年呢，就遭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命运。那到了1958年的时候，喜剧电影的创作呢，就几乎就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状况了。到这个1958年下半年，组织向这个国庆十年献礼的时候，哎，夏衍突然发现，哎，这个轻松娱乐的节目很少啊。那就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才出现了《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两部被称为叫歌颂型喜剧的电影。那这两部歌颂型喜剧电影出现，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也更引起了这个电影评论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啊，到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啊，这是喜剧电影的空白了。 嗯， 到1985年，黄建新的这个黑炮事件。哎，以浓厚的荒诞色彩和风格化令人刮目相看，但是作为一个荒诞喜剧呢，却是一次绝响。多年以后啊，对于为什么荒诞喜剧不为中国大多数观众所接受，赵本山给出了一个说法。他这么说，他说啊，中国的喜剧与西方不一样，中国观众啊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他永远出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那种思维习惯。我觉得真正的中国人他不喜欢荒诞，更不喜欢滑稽，而喜欢啊淳朴的幽默。我认为喜剧啊要建立在生活真实、情节真实、表演真实上。如果抛弃这些真实与夸张，观众是不买账的。你听刚才就赵本山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我觉得是他后来的这些什么乡村爱情故事啊，包括什么马大帅啊等等的一个写照。 嗯， 他觉得吗？他说中国不喜欢荒诞，不喜欢滑稽，喜欢淳朴的幽默。所以你看他的那些都特淳朴， 就是生活化， 特别生活化，哎，特别生活化，生活真实，情节真实，表演真实啊。那这是他后来这么一以贯之的。 对，这是他那个喜剧的一个指导路线嘛，就是电视剧的一个指导路线。 对对，但是他也确实，他说这个荒诞这种不受这个中国老百姓的，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思维习惯嘛。但是真正你现在真正追荒诞的来，好像似乎确实是怎么说，确实也可能是，我觉得 他如果在短时间内类似于一个小品呢，它不荒诞，它有时候出不来那个矛盾效果。 对， 但你要说影视剧跟电影，可能还不能走这个套路。 嗯，你和黑豹事件呢，它就是一个挺荒诞的一个故事。其实包括其实像王朔的那个顽主，他也是。你说就尤其他那个三 T 公司，在生活里，在那个阶段 也不会有， 也不太会有。 对， 而且呢，当时说这个为了发奖，然后拉了一堆这个泡菜坛子当奖杯， 哦、对对对， 然后在那儿发奖，然后在那 T 台上什么人都走，对吧？ 嗯、 啊，有这个交通警，有这个地主老财，还有学生啊，这本身他那种在同一个时空里头显现，它就是一种荒诞，我觉得。 还是一种极度的夸张了。 对，所以你看他这个之后，在这个前言里头也提到了，说1987年是所谓新时期和后时期的这个分界线。87年啊， 嗯， 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王朔电影的这个出现。 嗯， 王朔电影啊，1988年就被称为王朔电影年，出现了一批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类似于王朔电影的所谓的调侃电影。哎，你看，就刚才我们也就这个说到了这一块了啊。 嗯哼， 那呢，这个随着这个小康社会的逐步实现呢，民间社会逐步形成。生存空间急剧的这个扩张和膨胀，民间喜剧性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合谋，自然而然就派生出一种消费享乐主义。 嗯， 喜剧又取代了悲剧，成为主导性的文化范畴。你看，确实最近这些年，我们要说你看到的剧悲剧好像挺少的，喜剧居多。 嗯， 那比如说多年以来流行的这个喜剧小品，无疑就是这个转变最具表象性的、表征性的这么一种现象。尤其是每年的春晚啊，喜剧小品往往成为最大的赢家，成为一种这种集体性的民间的狂欢了。那赵本山啊，比如他这个在这个小品里说这忽悠这一个词儿，一夜之间就成为流行语了。按这个作者说法说，那毫不夸张的说全国人民都被赵本山忽悠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呢，是被这个喜剧和其精神给忽悠了。可以说呀，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就进入了这个泛喜剧文化的时代。那就电影而言，泛喜剧电影创作啊，比如说包括黄建新啊、夏刚啊、何群、杨亚洲等人，他们这些新时代导演的创作就成为了时尚了。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冯小刚，他的贺岁片啊，一直在多年里连续多年独领风骚。那明白了这个喜啊，从总体上来看呢，中国喜剧的电影呢并不算多。我们想想，确实是这样的啊，质量呢更是不太尽人意，原因多方面啊。那除了我们歌颂型的这个喜剧电影理论以外，一些似是而非的喜剧电影，包括比如说喜剧的生命在于真实啊。喜剧不等于笑，不能以笑来评判啊，这个喜剧创作的高低等等，都对这个喜剧电影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嗯， 其实呢，对于喜剧片来说呢，最重要的喜啊，本身就是要引人发笑。喜剧电影啊，绝对喜剧艺术绝对就是笑的艺术，引人发笑既是喜剧艺术的手段呢，也是喜剧艺术的目的，两者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的。这是这个本书的作者饶曙光先生，他是这么写的啊。那孝字当头，喜剧也就在其中了。遗憾的是啊，很多喜剧电影创作者没有把喜剧的孝当成金科玉律。那某些批评家的这个指导啊，也是要非要加一些非喜剧元素啊进去，然后打造所谓的高级喜剧，追求喜剧的不朽，结果就弄了一个不伦不类啊。这个就像这个苏联喜剧大师啊，梁赞诺夫特别有名。 嗯， 原来我知道这个人，但是就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东西，就感觉。后来有一次偶然才发现，什么时候他拍呢？办公室的故事， 那太有意思了。 两个人的车站， 哦， 一个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这全是梁赞诺夫，包括 天才， 包括这个叫什么，命运的捉弄。我去年年底我看一个这个专业书讲电影的书里头，讲到命运的捉弄，这个正好这个片子是我看这个文章之前差不多有那么个两个月看的。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刚开始特别慢，进入很慢，跟现在的电影不是一个节奏。刚开始没觉得怎么着，越看越觉得有意思，越看越觉得有意思，我就给看完了。结果后来过两个月，我不就看到这篇文章了吗？一看这篇文章，哇，我惊讶的发现，梁赞诺夫的这个《命运的捉弄》这个电影啊，很长，它就像什么？这个电影居然能够像我们国家的这个春晚似的，每年在他的这个元旦夜，好像是他的这个元旦夜或者是圣诞夜，我忘了啊。在这天晚上固定要放这个电影， 平安夜是吧？ 平安夜就固定要放这个电影。 嗯， 可是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每年我们的春晚它内容是不一样的。 嗯，它是一样的， 它就是永远是这部电影，永远到这天晚上就是这部电影。你就可想而知这电影就有多搞笑了， 大家多喜欢， 多喜欢它了。 是是， 对对对对， 你看他那个办公室的故事也是我们经典配音的一个桥段嘛。嗯， 对对对对对。那梁赞诺夫呢就说不朽的幽默是不存在的，插科打诨啊，俏皮话啊，趣闻轶事啊，滑稽节目啊，只能取悦于一代人，而另一代人呢可能会对他无动于衷。那现在你未必能碰到对这个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捧腹大笑的人，你也很难遇见对这个莎士比亚的短小喜剧大笑不止的人。幽默作家呢承受不了不朽这样的诱惑的观念。喜剧的这个剧场效果就是观众的笑声，现场观众的笑声是对喜剧的最高奖赏，也是最终评判标准。那离开了现场观众的笑声去评判和谈论喜剧，那就无异于鲁迅先生讽刺的说要抓住自己的辫子要脱离地球一样。那既然明白了喜剧的目的就是笑，那同时更要明白喜剧艺术家给这个观众贡献出笑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比如说陈佩斯啊，在谈这个拍摄少爷的磨难的这个体会的时候就曾经说，哎呀，忽然我意识到什么是喜剧了，我想起了喜剧大师卓别林在舞台生涯中的最后一个镜头，一个伟大的日子，演员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业，最后呢跳进一面大鼓之中。卓别林的设计啊， 这一个动作要用自己的痛苦和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说明他毕生从事的喜剧艺术的真正内涵什么呢？就是用艺术家灵与肉的痛苦与磨难来奉献给观众笑的欢乐和享受，其实是用人家的这种苦，人家这种痛苦，然后换来别人的乐。那在这儿呢，喜剧就已不再是评论家用各种字眼能说明的了，而是人们在笑过之后略能够意识到的喜剧，也就是痛苦的奉献，崇高的艺术。那既然喜剧艺术、笑的艺术是痛苦的这个奉献、崇高的艺术，那对喜剧和喜剧创作的理解呢，啊，尤其是对他们的这个宽容，也就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了。比如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对这个陈佩斯拍的这个《少爷的磨难》，还有《京都球侠》，你记得吧？一堆大腕啊，张丰毅什么一堆大腕在的这个电影，有粗暴的批评。那个时候，那就绝对不应该再发生了。在这儿呢，作者饶曙光也引了这么一段话，是英国作家梅瑞迪斯说的：说一国文明的最好考验，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喜剧思想和喜剧发达与否。他说的是文明啊，文明，一国文明的最好考验就是看这个。但是他，这个谁呢？饶曙光说我要补充说，一个国家的喜剧是否发达，除了要有正确的喜剧思想和观念，还要有对喜剧的宽容态度。正如喜剧创作需要多一点幽默，喜剧欣赏和批评也要多一点幽默。喜剧电影呢，往往需要明星来支持啊。法国早期的喜剧明星像麦克斯林黛啊，后来的这个电影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啊，包括这个日本的银次郎啊等等，都是这样的。那法国的我们最熟的，像这个《虎口脱险》里的这个路易德菲奈斯，和他的这个合作者克里什啊，就是应该是演那个刘七将的那个啊，相继谢世，几乎是这个法国喜剧电影在相当一段时间处于停滞的状态。同时，中外喜剧电影创作的这个实践呢，也证明了喜剧电影啊，往往依赖一个长期合作、相对固定的群体和团队。你看，又说回来了，可是遗憾的是呢，现在啊，我们这个缺乏这种喜剧电影创作团队和群体啊。当然，这本书呢是，在2000年之前出版的了。可能在这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等于这个徐峥啊，包括这个黄渤他们那些电影还没有出现过。前面已经说过了，说正统这个文化和这个精英文化基本是排斥和贬低喜剧的。那喜剧精神呢，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和文化精神，是主要是在民间繁衍和流传的。所以喜剧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草根文化。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你看我们都说这个黄渤是一个草根的演员啊，包括这个王宝强也是个草根的演员，所以他们演起喜剧来，我们会觉得更得心应手，我们也更爱看。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说的这本书是来自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喜剧电影史》。刚才呢启社所读到的这段呢是来自于这本书的前言，让大家对于中国这个喜剧的脉络啊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各位朋友再会。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值得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